在我们未曾开始去看神的说话之前，我们同心有一个祈祷，好吗？我们同心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很多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家，在你的殿的里面，来到今天一起去敬拜你。神啊，刚才多谢你的诗歌来到提醒我们，告诉我们人生是有高有低，但是不要紧，因为你的说话来到去帮助我们，在我们人生的当中不断的来到去过活，不断的来到去前进。所以神啊，现在我们要看你的说话的时候，求你都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都是能够不单止去明白你的说话，更加的能够将你的说话活现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以上这样的祈祷交托，奉耶稣名字祈求，阿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会读圣经，是不是？读圣经的时候有时会读下停下，理由是什么呢？可能我们没有时间，也都很可能是我们太忙，或者呢我们会停的原因呢，可能呢就是当我们读圣经读到家谱了。当我们看圣经看到家谱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怎样。很多时候呢，我们基督徒看到圣经的家谱的时候呢，就会怎样？跳 skip 啦，系啦，跳咗去啦，咁样。咁究竟即系家谱系咪俾我哋嚟到去 skip， 嚟到俾我哋去跳咗佢嘅咧？咁样。今日咧，我哋读经嗰段嘅经文咧，就有一个嘅好短嘅家谱。不如咧，就让我哋花少少嘅时间嚟到睇一睇喺路德记嘅呢一个嘅家谱咧，系有啲乜嘢嘅意思。当我哋去睇路德记嘅时候，路德记咧系属于旧约圣经嘅一种叫做叙事文啊，即系讲古仔啊。咁所以咧，我哋要明白呢个家谱嘅时候咧，要知道咧上下文系点样啦。OK， 咁或者咧，我哋喺度咧慢慢睇一睇咧，嗰个嘅圣经嘅上文系点咧？我哋由第一章开始，好快咁睇一睇下。第一章咧，我就会话咧，其实系讲紧咧就系叫做生命当中嘅沧桑。点解我咁样讲咧？因为第一章又记载到拿俄米同埋佢嘅老公以利米勒，因为饥荒嘅缘故，就去到摩押呢个地方。但是呢，在摩押这个地方他们开始 settle down 的时候呢，老公以利米勒就离开世界了。再没几天之后呢，连拿俄米两个的儿子呢都离开世界了。所以拿俄米想一想下，都是不如回去自己的乡下了样。但是当他回到去乡下的时候，见回些乡亲父老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这样的说话。拿俄米咁样讲一句说话，佢话唔好再叫我做拿俄米啊！拿俄米个意思就系小甜甜咁解，唔好再叫我小甜甜啦，叫我做马拉啊，叫我做苦瓜干啦。点解啊？佢就话因为全能者令到我受大苦，我满满嘅嚟到去呢一个嘅摩押地，但系而家系点啊？空空嘅翻翻嚟呢度。第一章就系讲一个生命当中好沧桑嘅生活。去到第二章嘅时候点呢？第二章又好似好啲喇喎。我就话第二章就係叫做柳暗花明。点解呢？因为喺经文嘅当中，当到佢哋返去呢一个嘅伯利恒嘅时候呢，嗰陣时开始收割。亦都系呢路德呢一个女仔呢，就系阿拿俄米嘅媳妇，就呢搵到份工。嗰份工呢又有啲嘅优惠。经文就话俾我哋听，第十七节就喺度咁讲，佢话这样路德喺田间拾取嗰啲麦穗啊，到了晚上就将拾取嘅攞咗翻嚟，攞咗几多？大约系一依法大麦。一依法大麦大概系几多人工呢？系当阵时一个人要做起码三个月嘅人工，但系唔好睇少，路德喺度执咗一日啫。就等人哋執咗三個月喎，咁所以係咁嘅時候，我哋會睇見人生唔係並係咁滄桑嘅，有改變嘅。去到第三章嘅時候咧，我就話啦，孤男寡女。去到第三章嘅時候就講到路德同埋呢一個嘅男主角阿波亞斯，佢哋喺田園嘅當中有一個即係定情定婚嘅一個嘅誓約盟約喺當中。 嗰度阿波亚斯特别喺度去应承阿路德，佢就话：我实在系你一个至近嘅亲属，系啊，我可以嚟到去同你结婚，更加咧系可以帮你赎翻啲地翻嚟嘅。但系咧有一个咧比我更加亲你，要嗰个去拣先。嗱，你今日你经文就话啦，第十三节，佢话你今晚咧就喺度瞓，吓，听日咧如果嗰个比较合格嗰个人咧，佢肯赎翻嗰啲嘅地嘅时候咧，就俾佢。如果佢唔肯咧，点啊？我嚟，我 promise， 我应承你，我一定咧会负责任咁样。咁所以咧就嚟到今日啦，今日咧就系嗰个经文咧，我就俾佢生命在望吓。讲到呢一件事，咦，系第三章就讲到，究竟路德同埋拿俄米点样呢？路德同拿俄米可唔可以结成夫妻呢？就系正话旧正话啊，我哋所读过嘅经文，就嚟到第四章啦。波亚斯好想娶路德为妻，但系有一个人按照以色列嘅种族嘅习惯，呢、这个人更加嘅系点啊？有资格去娶呢一个嘅路德。呢、这个人叫咩名呢？这个人咧，我就俾咗佢个花名，就叫做阿边个边个。因为圣经真系讲佢系边个边个噶嘛。嗱，留意一下四章第一节啦，嗰度喺度讲到就系话阿波亚斯去到城门口，就坐低落嚟，咁啱得咁巧咧，波亚斯头先讲嗰个更加有资格去赎阿路德嗰个人咧，就嚟到。你哋睇一睇啊，阿波亚斯点嗌佢啊？吓，所以我就话阿边个边个。所以咧喺传统嘅犹太嘅释经里边咧，呢、这个人有个名嘅，就系叫阿边个边个。因为圣经都系某某人啊 ，OK？ 咁我哋就睇一睇啊，呢个边个边个啊，讲咗啲乜嘢啦？系咪啊？我哋再睇到落去第四章。大概第四节下半节嘅时候咧，阿波亚斯就话：阿边个边个，你肯唔肯嚟到去点啊？负责任啊咁样。首先留意一下喺四章第六节红色嘅字，我肯，系咪啊？再睇一睇去到四章第六节嘅时候啊，那人就说：这样啊，我就不肯。啊，点解无端端话肯，跟住又话不肯嘅咧？个关键就系喺第五节嗰度啦。第五节嗰度，阿波亚斯讲咗一句嘅说话，呢句嘅说话就令到呢一个阿边个边个咧，由肯就变到唔肯。咁讲咗啲乜嘢咧？中文圣经嗰度嘅翻译咧，就翻得非常之准确，好清楚啊！就系话你从拿俄米手中买这块地嘅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就系摩押嘅女子路德，使死人在咩产业上能够保存佢嘅名咁样。但系咧喺原文嘅翻译嘅里边咧，阿波亚斯讲呢句说话咧讲得好模糊噶噃。我就翻译咗出嚟，你睇下啦。波亚斯就话啦：当你买呢块地嗰一日嘅时候。是从哪个位置买？从拿俄米的手中及摩押女子路德。跟着就说死者的妻子，你也当要买，使死者的名字在他的产业上得以留下来。如果在原文的当中，哪个是死者的妻子？这块地是哪个的？是以利米勒的嘛。咁如果佢要买以利米勒嘅时候，就要娶死者嘅妻子为妻，即系边个啊？路德唔系，以利米勒系啦，就要娶拿俄米咯。咁可能系咁嘅时候咧，呢一个啊边个边个咧，见到哇，突然之间哇，唔单止要买嗰块地，仲要点啊？娶埋呢一个，即系可能啲牙甩晒啊，或者系点啊咁样咁嘅拿俄米啊。咁所以咧，佢就话本来佢话我肯。听完波亚斯呢句咁模糊嘅说话之后咧，咁我唔肯啦咁样。咁究竟系咪咁咧？咁样，其实经文咧讲得好清楚。第六节嗰人，哇，那人说这样咧，我就唔肯熟啦。可能系因为见到阿拿俄米嘅，但系最紧要，最紧要咧，呢个人系讲咩啊？佢话恐怕我嘅产业有损啊。原来呢个人好自私嘅，佢初初谂住去熟呢块地嘅时候，好啦，买多块地一定升值噶，系咪？ 但是谁不知原来买这块地的时候仲要点啊，是帮以利米勒呢来到去流传那个名字。所以那块地的地权其实最后属于哪个的，是以利米勒的。所以呢他在第六节就说什么，哦，那我不熟了，因为我怕有损对我的财产。是不是，那我们会在这里看见一样东西，就是阿波亚斯和这个哪个好大分别。这个哪个他去考虑好不好熟那块地的时候，他是基于一个什么的动机，经济效益的动机。是不是，既然是这样蚀本的时候我不做了。但是你看阿波亚斯。波亚斯由第三章开始，他说如果这个人肯熟就给他熟，如果不肯熟的时候我来。来到这里他更加讲一句很模糊的说话，提这个哪个你熟的时候怎样，你是帮他看住那块地的。结果怎样，这个人不肯熟了。但是你看波亚斯一路由第三章去到第四章都是怎样，很大方，好慷慨，好嚟到去点啊？去想一心一意去恩待呢个路德，恩待呢个拿俄米。所以喺成卷嘅路德记上边，一个嘅主题就系恩待。恩待嘅希伯来文就系写咗出嚟啦，就系 hesed。嗱，要读希伯来文，要用喉咙嗰啲音 hesed 咁样 hesed。Hesed 的意思是什么呢？ Hesed 的意思就是说一种很忠诚，很怜悯，很恩慈的对待。在这一度来讲，我们看见这个哪个就没有这个恩待。但是相反，波亚斯就有这个恩待，就有神的恩待在当中。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怎样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来到去活出这个的恩待呢？在我们的生活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怎样对我们身边，在教会的里面身边的弟兄姊妹，在屋企的里面怎样去对家人，在工作场所的里面我们怎样去恩待我们的同事呢？值得路德记在这里提醒我们，值得我们去思考。跟着故事的发展就是说，嘿，路德同埋波亚斯终于点啊？有情人终成眷属啦，结咗婚啦，仲得到吓喺城门口嗰啲嘅长老一个嘅祝福，更加亦都系话俾我哋听，佢哋两个嘅结合系合法嘅，名正言顺。阿波亚斯就可以名正言顺娶阿路德翻嚟。但系呢个嘅故事一路系咁样发展落去嘅时候，就发展到佢哋唔单止点啊？能够结婚，更加咧有更加有细路仔，哈哈。咁当到呢一个嘅故事一路系咁发展落去嘅时候，系啊，阿路德就将嗰个嘅细路仔生咗出嚟。生咗出嚟嘅时候，亦都按照犹太人嘅律法嘅习俗嚟到将点啊，将呢个嘅细路仔归落去俾阿拿俄米嘅门下。当到阿拿俄米抱住呢个细路仔嘅时候，有一件嘅事嘅发生。四章第十六节咁样讲，佢话拿俄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作他的养母。抱在怀中，我话抱住佢咯，唔系啊。经文话系抱到佢嘅胸前边。佢话作他嘅养母，个翻译比较上点啊？文雅少少。其实当阵时嗰个嘅经文系想话，拿俄米嗰阵时系好想点啊？喂佢。拿俄米年纪唔大啊，点解嗰阵时佢会作出一个咁样嘅行动咧？所以班邻舍嘅妇女都唔知点算吓，你做埋啲咁嘅嘢啊？当众跟住就话啊，乱咁讲句说话就系话啊，拿俄米得咗个儿子啦咁样。个问题都是在这里，为什么拿俄米在这个的时候做出一个这样的动作呢？有一个的可能，当到拿俄米抱住这个从路德和波亚斯所生的仔的时候，告诉他这个就是你的仔了，这个就是你的后代了，这样 当拿俄米抱住这个 baby 的时候，可能在拿俄米的脑里面想回他后生的时候，他曾经都有两个的仔。拿俄米在当时那个的感情，那个的思考是很复杂，他可能有少少已经忘记了自己现在在哪里了，忘记了自己现在的年岁是怎样，就做出一个这样的行动，想预养他自己，即是这个的所谓 的孙啊，这样。但是同时他又好知道自己的老公，自己两个的仔都相继在多年之前死去。他过去的一段的时间，由他老公两个仔死了直到现在这一段的时间，他过的是一个很沧桑的人生。但是竟然在这个的时候，因为波亚斯和路德的恩待，特别恩待拿俄米的时候，这个的恩待就令到拿俄米在他的人生的当中揭开了重新的一页。好紧要啊！原来当我们去恩待其他人的时候，我们是帮着其他人来到去重写他们的历史。上个月呢，有机会呢去到见到神学院啦的校外课程啦，来到听梁家伦院长呢来到去讲书。讲到咁上下嘅时候呢，梁家伦院长呢就话呢，我哋今日呢基督徒去读神学嘅时候呢就一定要点呀，要到地嘅，要落地嘅，要明白我哋所面对嘅系一个咩问题。佢讲一个咁嘅故事，一个真人真事，佢话有几有意思嘅。佢话有一个60几岁嘅老婆婆，佢喺呢个老婆婆佢喺后生嘅时候就死咗老公，跟住就挨呀挨呀挨大个仔啦。到到个仔20几30岁开始出头嘅时候啦，个仔又无端端嚟到死埋，咁结果点呀？呢一个嘅婆婆就点呀？继续嘅就去酒楼搵份工啦，搵一份即係清洁嘅工啦，咁就係咁做係咁做。但係呢做到差唔多60几岁退休之前呢，间酒楼炒咗佢。咁呢个婆婆就对住梁家伦讲，佢话天冇眼，天冇眼。梁家伦博士一个好有学识嘅、好有智慧嘅一个嘅院长，佢话喺嗰个时候，我可以同呢一个嘅女人讲啲乜嘢？阿梁家伦博士话：我唔可以同佢讲啲乜嘢，我仲可以同佢讲神爱你咩？唔系，喺呢个女人嘅经历嘅当中，一啲神嘅爱都经历唔到。但系梁家伦就话：佢话系呢个时候唔系我哋基督徒去讲说话嘅时候，唔系去解释嘅时候。我哋嘅解释永远唔可以解释一个活生生一个咁样嘅生命嗰个处境。梁家伦博士就话：与其我哋去搏命嘅解释，我哋不如关心呢一个嘅老人家。我哋不如同佢一齐行过呢一个咁辛苦嘅道路，嚟到点啊？历史唔可以因为你讲两句嚟到更改嘅。梁家伦就话：历史惨痛嘅历史系要新嘅历史嚟到冚过嗰啲惨痛嘅历史。你俾佢去生活嘅时候，能够点啊？知道咩系爱啊？知道咩系神系爱啊？点样做啊？由我哋开始啦，我哋去爱佢，咁佢先知道原来人世间仲有爱。嗱，我一听到呢个故事嘅时候，我就谂起路德记。路德记嘅拿俄米唔系一个咁样嘅故事咩？佢嗰个嘅新抱路德唔系每日都好忠心咁样将到一啲嘅食物带过翻嚟俾佢可以生活咩？波亚斯唔系特别恩待呢一个拿俄米，到而家波亚斯同埋路德生咗个仔之后，个仔归响你名下，所以嗰个嘅行动，当到拿俄米抱住呢个 baby 嘅时候，话俾佢听呢个 baby 就系你后代嘅时候， 拿俄米的生命有一页新的开始。弟兄姊妹，都是那个问题，我们可不可以去关心我们身边的人，关心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帮到一些正在很困苦的朋友，正在很困苦的弟兄姊妹，帮他怎样重新来到开始一个新的一页呢？路德记就是想告诉我们这件事。好了，讲完了这里之后呢，我就想跟大家再讲一下，波亚斯和路德的恩待不单单只帮助了拿俄米有从一个很沧桑的生命的当中重写一个有盼望的生命，他们两个人想都想不到，当他们去恩待的时候，当他们恩待其他人的时候，当他们去恩待拿俄米的时候，竟然这个恩待 的工作令到他们是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以色列合神心意的君王的大卫的祖先。家谱就告诉我们，换句话，家谱就告诉我们，他们对拿俄米的恩待令到他们成为了大卫王的祖先。所以在路德记的结尾的当中有这个四章十六节至到二十二节的家谱的出现。这个家谱的出现大概有三个的作用。第一个的作用就是好像创世纪第五章的家谱一样，都是有十代。但是如果你留意创世纪的家谱的时候，零零舍舍第七代是很出色的，就是以诺，以诺与主同行。但我们又看一看在路德记这个家谱当中，第七代的时候是讲哪个？波亚斯。同样在创世纪的家谱当中，你看第十代的时候就是罗亚，罗亚方舟。同样在路德记这个家谱里面第十代是哪一个？大卫。所以这个家谱在路德记的当中是有一个这样的作用。但是这个家谱也都是怎样？有第二个的作用。第二个的作用又是怎样？通常讲亲家谱的时候就说啊，时间好快过咗去啦咁样。结果真係喎，头先我哋读经嘅时候都有一个咁样嘅感觉。而家我哋试下咁同你读好唔好？如果家谱我哋跟住咁样读嘅时候啊，唔得啦。点解呢？我明明得㗎喎。不过唔紧要啦，当我哋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咁样读嘅时候，其实就是讲紧啊，时间过得好快。在人生的当中，不要只是骤眼看着我自己，哦，我好像拿俄米那么差。不是，看远一点的时候，看远一点的时候，神有一个的计划在当中。这个是家谱第二个的一个的作用。第三个作用我觉得很重要。在这十代的家谱的里面有一个字重复重复地出现，是什么字呢？就是个生字，重复出现了九次。作者在这里用了九次，用了一个生字，是想告诉我们，是回应着路德记开始的时候。路德记刚才我讲过，在第一章里面的时候，拿俄米的老公以利米勒和他两个的仔都是死。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其实是很灰很沧桑，但来到故事的结尾的时候，作者用了九个生这个字来到回应，其实在我们人生的当中真的好像刚才首歌这样讲，人生有高有低，但是好彩神的说话会帮助我们经过。更加重要的就是人生是有高有低，但是神在当中来到带领。所以今天的讲题就是说什么？生命在望，是有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个的死字，而是生字。生字圣经所关注的是，圣经 很实际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但是同时我们留意一下，圣经都很关注我们今天如何来到去生活。这个家谱在路德记第四章第二十二节完了，但是这个家谱还有下文的。 在大卫之后还会发展下去的、相信波亚斯和路德当他们想着去怎样去恩待拿俄米的时候，他们发梦都估不到他们因为这样的恩待的时候就令到他们在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出现。去到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五节都讲到什么、撒门从、拉合氏生波亚斯，波亚斯从路德氏生俄比德，俄比德生耶西，耶西就是大卫。继续下去的，去到第十六节的时候就是什么，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所生。弟兄姊妹看不看到，当到波亚斯，当到路德，他们肯去恩待人的时候，不知不觉不单止成为大卫的祖先，当他们恩待拿俄米的时候，他们成不知不觉成为了在神的救恩的历史的当中能够参与，能够有份。所以今天我们看了路德记，大大话话地看完路德记了，我们就看到在路德记当中真的、真的去讲一个的信息，神是那位仁慈的神，神是那位会恩待人的神。但是这个的恩待不是说从天而降，有时候就要透过你和我来到去恩待其他人的时候，将到这个祝福给过其他人。今日是11月27号，对于你来讲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呢？可能是的，可能你们突然跟着赶着去 Outlet 那里扫货、不是这些东西，其实11月27号我们今天看看教会的摆设是提醒我们什么，圣诞来紧了，是吧？我不知道贵教会会不会、做那个 Effort， 就是每一个礼拜都点一支蜡烛、由盼望开始一路是这样点下去，但我教会呢今天就开始了。这样圣诞节就来了，弟兄姊妹，愿意我们今天、透过这个路德记的时候，我们看见在今个的圣诞的里面，我们今天看见神的那个恩待，神的那个恩情其实可以在生活的当中来到活现出来。所以我们真的愿意靠着神的恩典，在这个的圣诞，来紧这个的圣诞节的当中怎样啊，来到去恩待其他人、就好像波亚斯和拿俄米一样去恩待身边的人，成为身边的人的祝福。还有我们去好像波亚斯和路德这样去恩待身边的人的时候，去帮助我们身边的人去重新怎样改写他们的历史。更加当我们去、好像波亚斯和路德这样去恩待我们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怎样就能够在神的救赎的历史的当中，我们能够参与。愿意我们真的在这一本这么短短的一本得四章的经文的一个的路德记里面，我们能够把握到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去恩待，去恩待，去恩待。在哪里啊？身边的人，家里面的亲人，公司里面的同事，愿我们真的多一点的来到去将神的恩典来到去传开，特别在圣诞的里面更加的紧要。因为生命并不是好像拿俄米所看只是一片的沧桑，生命其实是有盼望。好，我们在这段的时候，我们同心低头有个祈祷。